东立独家授权，陈楼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噶。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终于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提先首歌咧，就係、是、杯酒當歌，許冠傑嘅。嗱、點解呢首歌咧？我會我喺筆上好少點歌，即係我覺得呢首歌咧，好似唱俾我聽咁樣噶。 嗯， 我時常清風兩袖，吊兒郎當最自由，係咪先？嚇、啊，呢真即係睇下聽下歌詞， 呢都係打飛機 嘅，真係好嘅主題曲。 係根本上我 Sam 批作俾我。 幾多油麻地橋底瞓咗成世街嗰啲都係咁， 都係咁樣啊！所以我結果都係咁啊！ 唔係，我覺得咧打飛機嘅專利咧係應該比較牛嘅， 係啦，我都話啦， 咧由天跌翻落嚟都， 我係諗住申請呢個國家咩物質文化遺產 嘅。牛，你頭先個招咧咩停咧、啊？其實 太停啊，冇得停啊， 忍啊， 忍到你射為止 一秒啊！ 其實咧 即係好大拳， 好耐之前咧太仔都有一招啊，插沙。 系啊， 插沙即系插到自己咧冇感觉啊下边。 你睇太多咧，龙虎炮啊， 即系起一枕， 你知唔知？ 系啊 系啊，咁啊厚咗。 你知唔知龙虎炮咧？以前有一个专栏叫做丑男人咧，啊丑男人咧佢有三揸二指半咁长噶 ，OK 啊知唔知噶？唔知咧。 三揸半。 三揸二指半。 三揸二指半，即系三揸半啦。 咁个敌人咧就系一班插沙党啊。你唔好睇咁多龙虎炮啦。 唔係啊，泰国真係有插沙呢个技能㗎。 咩插啊？ 真係搵个細佬插囉。 Okay, 都搵个細佬插啫。 因为你有冇睇到嗱，你有冇去泰国睇过嗰啲表演先？ 有。 我睇过一次㗎。我好佩服嗰个男人，因为佢嗰个表演呢佢係冇限时咁，佢24小时係咁 loop 个节目㗎嘛。即係有啲摆隻雀仔落去啊。跟住開汽水蓋啊，跟住到最 翻只金魚出嚟，哇幾多隻？ 係啊，跟住到最後咧就有表演一男一女36色嘅嘛， 啊、 個男嘅全日就係嗰個男，個、女嘅全日就係嗰女嘅嘛、啊。如果你真係唔練翻咁上下，即係佢差唔多一個鐘之後，譬如咬玻璃啊、吞劍啊、玩金魚啊，跟住、到最後個零鐘之後咧，佢就玩36招，跟住再 loop 翻又吞玻璃啊、玩金魚啊，又再36色嘅嘛。嗰条仔一日36色咗10几20次噶。 O、okay、K。 如果你冇翻咁上下枕咧，嗰度咧，你唔掂嘅大佬啊。 我问题我想知道条女系点练嘅啫。哇！日搵支咪啊！喂。 哇！嗱，女唔紧要，女都系即系都系嗰个位啫。 唔系啊嘛，咁你又唔知啦。喺香港旺角砵兰街讲性工作者有两种讲法，一就叫做玻璃，第二就叫做橡皮。 玻璃点解？ 玻璃咧，即系好快就损啦，嗰条女橡皮又唔使谂啦，啊，即系啲玻璃即系话嗰条女做一两个客就损啦，就做唔到啦。橡皮就一日做好多个客啦，咁样。 哦， 咁可能就系你讲紧啲女系天生橡皮。 咁但系条仔都好犀利啦，系同一个人嚟嘅、哦。 即系我成日咁认为嘅，不如讲少少贱男啊，贱男嘢嚟嘅。O、okay? K， 我就会觉得咧，点解要忍咧？即系点解要忍咧？如果嗱，当然你同老婆。就梗係可以忍啦，同一個one night stand 嘅女性因為免費啊嘛，你都可以忍啦。但係如果你同一個性工作者，喂你唔需要忍㗎，我點解要我唔需要俾你歡愉㗎嘛？會唔會蛇撚咗咪撚走？ 喂，同我覺得係咁樣噶。不過 唔係一個代入消費者嘅角度啫。 不過講翻許冠傑先，大佬啊，我有嘢講。 係喎， 因為嗰日咧，我睇份娛樂版。係。OK， 原來咧，我哋好朋友咧，佢成日叫我唔好喺節目講佢，又唔講唔得啦。咁啊，馬榮成先生咧就同阿許冠傑咧就設計啊許冠傑唱歌嗰個舞台，咁犀利嗰位馬榮成。設計舞台都識，話識畫公仔就識設計舞台㗎喇喎。 都得嘅。 咁我見到呢阿馬 Sir 加阿許冠傑呢，咁我就即刻浮現到呢一首歌喺度啦，咁樣。呢、首歌係真係我嘅 心聲。 心聲嚟㗎。 好鍾意聽。 咁當然啦，講得馬 Sir, 就梗係嗰啲姓馬嘅人啦，係咪先。 我以為有講打飛機添㗎。 咁好啦。咁 馬 Sir 都差唔多呢兩個。呢兩個自己又打緊㗎，成日都不過對打。啊、 對打。 你扯我扯痕你又扯痕我。是邊個呢？是馬化騰同埋馬雲。 哇！呢兩隻馬輪真係打到， 真係犀利犀利， 打到成地都係。 即係既身如何身量呢，就基本上 呢兩個人你想點講呢？嗱，有排你講啊。 一阿耀尊咧就呢個中國經濟財經顧問，啊首席嘅，仲最首席㗎嘛。直樹冇子㗎，你係好似係。O K， 冇乜手唔手直嘅。 手直嘅，你手人㗎嘛。O K， 咁咧就應該俾翻啲嘢俾阿耀尊威下嘅。 讲呢两句有咩好威咧？ 张锦晴嗰啲咧客串嘅啫嘛，系咪先？十年都唔嚟一次，今日咁就啱俾我捉过嚟嘅啫嘛。 系 咁啊，姚珠系应该可以讲下一啲互联网，即、就、系、是、国内嘅嘢，而且呢两个都系。有錢人咁阿耀尊識好多有錢人㗎嘛？ 唔係啊，你咁你點講咧？互聯網好多嘢㗎喎， 鬥咯鬥咯！喂，你整個 QQ， 我你馬化騰整個 QQ， 馬雲整個咩啊？來往啊， 係咯 ，OK， 大家一樣嘅。好啦，你整個支付寶，我整個財富通， 係咯 ，OK， 你整個馬化騰整個滴打車啊，我馬雲就整個好的，哇，真係型啊！ 競爭社會就咁㗎啦。 哇，大佬，喂，跟咁樣玩落去，跟住會點呢？係咪先？我就喺度諗啦， 成地都係咯。 橫掂買啦，咁馬航買埋佢啦，係咪先？ 唔解買， 先有錢啊嘛。 唔係航空公司拍去旅遊㗎嘛。係 啊， 想 買咯，因為佢都買咗個同情網啊嘛。我哋啊， 係啊係啊，同情網啊嘛。 馬咩話？ 馬化騰， 誒，成個馬榮成我想講，佢都 馬化騰買咗同情網。 同情網啦，係咪先？喂，跟住而家係咁不。段喺度做收購㗎嘛，係咪先？點即係我成日有個諗法㗎啦，屌國務院收購埋佢啦，中理科院收購埋佢啦。 唔係國務院就係開會就唔使開㗎啦，唔使中南海開啦。 提先我嗰、那個咩中醫研究院收購埋佢啦。 國務院下兩屆咩三中 兩會就唔使開。 就馬雲同阿馬化騰兩個開㗎嘛。 唔係就喺 QQ 度開咪得咯。 佢搞掂咗啦。 就喺 QQ 開啫嘛。 唔係，來往。 QQ 来往咯，两边 微信都得嘅， 拎埋一齐咁就咁开到啊，唔使劳师动众啊。 即系我觉得斗嚟做乜咧？我就唔明啦， 贵啊， 做生意啊，大佬。 喂，而家讲紧嘅系 霸占市场， 而家系啊，讲紧争个 食嘅啫，大佬。 卖 radio 点解要同迷米咪咪 .com 斗啊？ 之争噶， 唔系斗紧嘅咩？ 系有水位啊嘛，你明唔明？ 你冇啊，斗啊，老师同你都讲紧斗紧嘅嘛？ 唔系斗紧咯。 老师口话唔系啊。 即系点解？佢有人民超市，而家賣 radio 就未有啦， 未有啊， 但係可能遲啲會有啦。 咁、我哋都有啲咁啊，都等於熱血搞 show， 咁我哋一假都搞 show 啦， 係咯，一樣啫嘛， 係咪先？ 裏邊有 T 恤，我哋有 T 恤 ，OK， 係嘛？迷米有江瑤柱，我哋有齋鮑魚。 有揸鮑魚咩？ 遲啲啊！ 邊個嗰塊啊？ 阿迪 啊！唔係，我係我 阿迪拎幾塊 叫嗰塊添。OK， 唔好意思啊。 啲商業競爭係咁嘅喎。 唔係喎，我係覺得嗱，即係我使乜佢喺度鬥爛嘅事咧？嗱，你覺唔覺得有鬥爛嘅事先？ 佢為消費者好啊，牛。 哇！係咪啊？會好咩？ 如果得一個微博， 嗯，咪咯， 佢收你錢嘅咯。但如果佢收你錢， 微博兩個都冇份啊！微博係新浪啊 ，OK？ 啊，唔係，即係嗰只啊 ，OK？ 嗰只咧，我如果 QQ 得一個 QQ， 如果佢收你錢，你咪用來往咯。 嗯， 來往收你錢，你咪用 QQ 咯。就係因為佢哋鬥爭，所以你咪可以免費咯。 唔好嘅，我咪唔用你咯。我有第二間 揀。係咯。喂，揀啲節目唔好聽，我哋咪聽男人老狗咯，係嘛？就係咁樣啫嘛。 天外有天啦， 有競爭咪有進步咯。 係都唔使好笑㗎，係嘛？係你又 開心。係咪先？咁所以呢樣嘢係為大眾好啫，我覺得冇問題啦。 唔係 㗎。嗱，馬航而家搞到一鍋泡嘅， 收購 咁咪收購佢咯。 而家破產保護啊嘛。 系咪啊？ 冇乜嘢踩得，我赔俾你，咪多个多个飞机咯。 嗱，边间航空公司？ 我都觉得系咁样嘅。如果马化腾收购咗马航，咁啊马云又会唔知拣边间航空公司嚟收购？ 有马尔代夫航空公司咯， 又系马航。 一样航，因为马航啫嘛，系咪啊？ 你收购 马其顿啊？ 我就会收购呢、這个政科院咩社科院噶啦。 系咯， 喂，唔系你问先，做生意唔系咁样噶嘛？喂，中国人系犯到一个好大嘅错误啊！ 咩错误？ 系乜嘢咧？ 斗。 我成系斗，冇就斗。我见到你呢个加油站，我上网见到嘅一个评论嚟噶，见到个加油站。如果其他外国人咧喺加油站咧就会开间餐厅，餐厅跟住隔篱开间超级市场，就大家都有钱搵啦。但系唔捻系嘅，我哋中国人咧就唔系啦。哇，你开间加油站，哇，我又要开间加油站啊！哇，屌你老味，阿德又要开间加油站啊！咁样斗法咧，就全部都冇钱搵嘅。 一不离二，二不离三。 我哋中国就系好捻奇怪， 呢啲眼拗， 我见到你做我就要做噶啦。 文字语言咧喺中国嚟讲系博大精深 ，OK。 OK。 你头先咁样叫斗，即系有一间加油站，有第二间、第三间加油站 ，OK 就叫斗。但喺语言上边咧，呢叫做太弱留强。 嗯嗯。 OK， 你嗰间加油站根本唔掂嘅，阿的嘅只一间落去，加油有得。揼腳嘅， 係就好似而家啲銀行攞存款咁，你過嚟買我呢個 product 嘅話咧，我就送你去旅行咁、 就是、跟住張錦晴覺得，揼腳唔得，我整一間就 攣手， 攣手 啊，攣手， 咁我又整一間， 整個打飛機， 係啦， 雀仔我 咁你係一個消費者，有一樣入油，入完油攣埋雀仔，冇開心咯。 喂，但 系呢叫太弱留强，唔系叫斗。 其实你唔需要咁斗噶嘛，你唔斗啊，我有我搞呢、這个淘宝，咁你做乜搞个新买个京都商城同我斗咧？你唔使同我斗噶，你咪继续 嗱、我解释 合作啦、 我解释 出 QQ 手机咯。 嗱，我解释俾你听啦，呢样嘢咧系关乎于咧外国人同中国个文化唔同嘅，外国人好多时咩咧创新啊嘛 ，OK？ 中国人系咩？点解头先讲一不离二不离三咧？ 抄啊嘛，终于 第一样嘢，你见人唔系人哋做咗发觉唔死嘅话，总有第二、第三个去跟， 咁咪死咯。咁咪死囉，我就覺得 你等於去你去澳門買百家樂一樣啫嘛，個個都永遠跟全裝㗎，但冇人會買下一個，我就會買下囉，我睇嚟我就會幫手㗎。 即係你哋啲經濟，你中午都未讀到啊？ 唔係啊， 即係我唔講到咁複雜啦，我唔講咁複雜。 小大學畢業㗎，不過社會大學嘅。 我唔講咁複雜，總之呢個叫做剩餘價值 ，OK， 好簡單，剩餘價值。嚇，你有一個加油站會排隊㗎嘛？即系唔够噶嘛，可能系有排嗰十架车，即系有剩余价值，一个需求上面有个剩余价值喺度啦。咁咪有第二个加油站咯。 咁我就 本来排十架车，第二个加油站咪排五。 我明，但要 中国谚语啦，宁为鸡口都莫为牛后啦。话俾你听，我点解执人二摊先？我点解真系要起加油站啫？我喺隔篱整间桑拿唔得噶？喂，一样 嘅。中國加油站側邊都有間桑拿嘅， 就嚟有啦，就嚟有啦。 唔 係 呢個問題，咪就係佢哋因為之前殺曬自己嘅本土，唔係殺曬佢哋自己中國文化嘛。咁首先你講嗰句説話，完全都係我哋都識得諗噶啦。 唔係，但翻翻轉頭，呢兩條友咧，老實講係真係鬥嘅。即係我唔同意嘅就係話，喂，有個剩餘價值喺度嘅，好多嘢都。 我明點 解呢兩條友邊個擺明係威先？擺明 係 威嘅。 冇錯，好嘢啊！喂，我就係諗住，喂呢、這個又個政協，嗰、那個又政協，為乜啫買翻嚟嘅啫嘛？呢啲位，大佬，喂你我點解要買個政協翻嚟啫？就係、是、因為你馬雲有啊嘛，我馬化騰點會冇啊？唔係，應該馬化騰有，我唔係你馬化騰有啊嘛，我馬雲點可以冇啊？ 嗱， 即係咧， 呢、這個你都係咁講啦，嗱，你又叫鬥，嗱呢啲就叫做水漲船高啦，唔係太劉強啦，即係你又買個政協，你有政協啦牛。哇！你有冇搞错？牛都有政协，我又买个政协，跟住阿的见到你两个有政协，阿的又买一个，张锦晴又见到三个都有啦，张锦晴又买一个，边个 咁咪会点咧？咪炒贵咗个 market 咯？ 咪系咯？咁成龙嗰啲已经有政协嘅，咁佢咪贵咗咯？ 佢贵咗， 咁咪开心咯？ 咁你 多四个政协，后边嗰四百个政协开心。咪大家开心咯！ 咪叫打飞机咯！ 呢啲咪睡醒嘅狮子咯！ 系咯，我哋中国人最捻叻就系呢样嘢打飞机啊！ 如果阿陈龙大哥揸住个政协、 啊， 都系开下会，冇乜势危，但系而家真系政协， 可以掟下边个？ 吓、啊，可以揽下女啫、啊，有时候。但而家你发，但如果你发觉佢个政协，哇，俾人抢到贵晒，好开心！哇，以我呢个政协嘅位置。 是一个沉睡的狮子嚟噶。Okay. 本来我200万买翻嚟，如果出面街价2000万， okay. 赢晒， 账面赢晒。Okay. 所以啲用户一样噶，系 但用户系受惠唔到啊嘛？ 咩受惠唔到啊？ 嗱，最捻简单一样嘢，我讲滴滴打车好冇？ 系咯， 滴滴打车系个咩软件呢？是一个截的士的软件， 香港好多 的、其实不同啊。喂，在腾讯呢，即是 QQ 来补贴给你的，即是如果你用滴滴打车 call 成功 call 到个的士呢，你一上车 是咯， 腾讯给12蚊你， 消费者咪着数咗咯。 你但你记得先，你对住一样嘢，跟住呢就是你上车起标12蚊，腾讯给13蚊你，即是只要你不跳标，你是赚了1蚊的。 是咯 ,ok?系啦，咁當然除咗呢樣嘢之外，個的士佬都會有一啲嘅著數嘅喎。因為我唔係的士佬啦，所以我 唔係先暫一暫我唔明我點解起標檔12蚊，你賺咗1蚊啊？ 騰訊俾13蚊你， 13蚊啊嘛， 俾翻13蚊個的士佬。 騰訊會幫你俾13蚊， 但係起標嗰十，但係起標嗰12蚊係個客俾翻個的士佬噶嘛？ 我知我譬如嗱，好簡單啫， 照俾啊， 騰訊會俾錢我啊。我搭的士譬如12蚊嘅话， 哦、okay, 就俾钱我，我就喺我个财富通嗰度扣钱，俾的士佬。 明白。 咁每次如果唔跳标嘅话咧，就每次我仲有一蚊赚。咁跳标嘅话我就冇啦，咪话声俾你听。但我都平咗12蚊啦。喂，咁系形成一个好恐怖嘅嘢，就系垄断啦。即系你哋而家梗系腾讯梗系咁，梗系咁样噶啦。喂，你哋咧听听话，咁就栽咗个财富通先。系啦，到你个 market 大晒啦，喂，我就唔会俾呢福利你噶咯，我可能到时就负利率添噶咯，话声你听，喂，系完全冇着数噶， 嗱，所以咧， 话声你听， 呢、這个斗咧就仲未斗得完彻底啦， 斗完咗之后死嘅，又系我哋先， 因为而家得两个马，如果多20只马咧就唔同啦，系、嘛，跟住就有人话。哇！我遲啲就攣翻你啦，跟住有第三個入嚟，我俾翻著數你，咁啲人就最香第三個有著數嗰個啦嘛。咁本來佢諗住收翻你錢嘅，到最後都收唔到啦。跟住第三個都覺得啦，我俾咗咁耐著數你，我都諗住收翻你錢啦。第四隻馬嚟啦，我又平嘅。哇！咁樣 嗱，係好似交友網咁，開頭就氹鳩你哋入嚟先。OK， 即係好似你而家去東莞 等你溝溝下女啦，交交下友啦，跟住突然間就問你攞月費。 咪咯 ，OK， 即系消费者系有着数， 同埋就系你要计翻一条数啊嘛， 嗯， 嗰、那个广告费啊嘛， 咪咯， 喂， 咁系， 其实系广告商补贴你搭的士， 但系讲真一次， 如果你嗰， 喂，补贴唔到12蚊啊， 喂，你计几多人搭的士，同埋嗰个即系全国嘅广告费用，咁你系知道边度有数围啦嘛，喂，我赚少啲你啫，系咪先？我赚少啲广告。但一樣有得賺啊嘛，我無本生利噶。 嗱、張錦晴一樣唔啱啦，賺邊個？ 我諗過都話唔啱啊。 其實邊個補貼緊呢啲滴滴通乜乜通咧？ 消費者都係。 唔係，知邊個？ 邊個？ 投資者嘛。如果騰訊而家股價係70蚊， 冇可能 會唔會搞咁多嘢？即 係 如果啊，即係如果啊，佢個股價冇升過係70蚊。阿馬化騰都會計自己身家㗎，咁佢唔會搞咁多嘢㗎嘛，係、咪？但係喺個估計700蚊嘅時候，佢諗下，哇數下數下， 五百幾啊？ 哇頂你個肺！我就咁數，我都幾千億喎、我拎翻10億8億出嚟數俾你，我俾得起啊嘛。 OK， 所以唔係啲股東其實補貼緊呢啲嘢， 生意係咁做嘅咩？ 梗係咁做啦！ 生意萌生意念啊嘛。 哇！ 喂，咁撚閃嘅。 佢係做得男人老狗多咧，係開咗。 哎，快啲翻人，快啲男人老狗嚟。 跟住 Hammy 拉嗰啲咧，多咗啲咁嘅實嘢咁。 OK， 真係 OK， 唔好講。即係我， 所以我其實，如果你喺香港啲投資者，我唔知點解係買騰訊嘅。如果你喺香港投資者買完騰訊之後咧，你要去上海滴滴通，因為你係補貼緊呢啲滴滴通㗎。你係個股價係滴滴打啊，滴滴打的 ，OK， 滴滴打的嘅，所以你係要作為一個股東咧，你係要享受翻呢啲補貼俾自己嘅，咁你個股價你就著數啦。 但係 你明我意思啊？ 唔係嘅，即係嗱，你諗下啦，騰訊嗱佢咁多咁有錢，嗱佢係咁買嘢啦，係咪先？佢買嘢佢每次買嘢佢股價都升噶嘛，某程度 係啊， 係咯，升咗佢有利到都係股東嘅嘛。但我就唔明點解佢成日會搞呢啲補貼嘅嘢。嗱，補貼 喂攞 market，come on 眼牛， 因為 硬拗股價由咩嘢提升嘅呢？ 我唔知道啊。 即係有咩嘢令到個股價上落嘅呢？好多種公司又唔同啦，有啲公司係靠盈利啦，係、咪？你賺得錢多，咁咪股價咪升咯。李嘉誠講嘅係咪？ 嗯。 啊，李嘉誠一定係硬道理嚟㗎啦。 你賠錢咯，但 係咁、啊、但係喺個網絡嘅世界裏邊，有咩令到個股價升呢？係你嘅市場佔有率啊嘛。你嘅市場佔有率大，你個估值高，你個股價咪升咯。 嗯、 你買嘢翻嚟，即刻買咗個市場佔有率，咁咪升咯，係咪啊？你死都唔買，好似百度咁樣，乜春都唔買嘅，咪冇著數咯，係咪先？ 嗱、那個問題又嚟啦，啊，所以點解今日呢個 topic 咧就係講咩搖轉？問題又嚟啦，喂，我唔使鬥噶嘛，喂，你有你搞，你搞淘寶咯，咁我使乜搞個 QQ 咩咩京東商城啫？我唔需要有噶，我咪諗其他樣嘢咯，我咪拍住雷軍搞。 但你始終喺個網絡世界衣食住行裏邊，你行到一個位總會重疊噶嘛？ 你要衣我咪要食咯，你要住我咪要行咯。 即係譬如 分咗佢，咁咪大家都多咗數咯。 屌你呢個概念唔得啊！咁你真係～有大家乐就冇大快活， 唔系系咯？你大家乐你做开咖喱嘅，你做乜整铁板牛扒啫？系咪先？咪咪嘅做开南人老狗嘅， 点解要 Vega 先嘅做有咩噶？北上频道嘅，咁咪好啦。你做南老狗，北上 Vega 唔会有南老狗， 系咩？ 咪咪唔会有北上频道，即系假设咁讲啊。 佢成日都讲紧北上啲嘢噶。 咁你讲北上频道嗰啲北大陆嘅嘢，咁 Vega 会闹咯。你做緊南人老狗，你做乜做啲北上頻道嘅嘢啫？ 關你懶事咩？ 咪係囉。咁如果我哋 Wag 搞開個南人老狗，或者係老狗男人，咁南老狗阿張金常話：我係做開㗎嘛，你哋做呢啲做咩啫？係咪？咁唔得㗎，總會有重疊㗎嘛。唔通呢個世界，譬如網台嘅世界，得老蕭可以講政治咩？鬱敏嗰啲唔係政治嚟嘅。 睇邊啲啦？ 係咪？ 而家唔係好。 淨係老蕭可以講啲講啲咁國際化嘅嘢嘅。 係即係得個屌字嘅話聲聽。 嚇、啊，人哋唔可以講嘅，我哋 Jackie Fong 唔可以講啲國際級嘅嘢嘅，得老蕭講得嘅。 系 咪？ 系噶，其实 大家都可以讲噶嘛，呢啲重叠噶嘛。 唔系，我成日觉得最简单 嘅 啫。 得你可以叫鸡嘅，杰斯唔叫得嘅。 得有添啊！ 或者你一齐去叫先得嘅。 唔系，即系我成日咁讲，即系譬如呢个饼，喂，我唔需要，我唔需要食呢个饼，我自己制造个饼咪得咯。你明唔明白？ 即系个饼会捞埋噶嘛？ 我真系唔使捞埋噶，一捞埋咪斗咯，斗咪喺度争咯。喂，某程度唔系代表 你会唔会到东莞一间 K 场嗰度话？我又叫雞，你做乜走去叫雞啊？咁樣啊？ 唔會，咁你消費者有權㗎嘛？ 咪係囉， 其實你 做商業嘅都有權㗎嘛？ 你冇偷換概念，係兩個概念嚟㗎。OK， 兩個概念。OK， 一路都費事博你。 我第一次親眼見到一個偷換概念嘅人話另外一個人都有偷換概念。 你偷換我偷 換，我好撚咧偷換概念啊嘛，係咪先？我咪等下姚晶偷換下概念先嚟均鳩佢咯，係咪 我頭髮仲係好撚靚牛， 我係最撚咧偷換概念嘅、啊，但我見到人偷換概念偷得咁撚過癮，我真係俾佢傾下先，大佬啊，喂，真係兩件事嚟噶嘛？ 係 OK 啱啦，我明白啦，馬雲真係撲街嚟噶，人哋做嗰啲你又做嗰啲，馬化騰去死啦！ 唔系，冇为抄人啊嘛！嗱，马化腾佢习惯抄人，你唔需要抄一个咁嘅类似淘宝啊嘛？喂，你淘宝又由佢做咯。你坦白讲，你 QQ 商城即系而家佢京东商城，如果叫我 QQ 商城啦，你点做你都赢唔到 淘宝 啊，因为佢已经占有率太大啦嘛。讲真，马云，你做咩搞个往来咧？你来往系搞个来往咧？喂，你点样做你都做赢唔到 QQ 啊，因为 QQ 个占有率太大啊嘛。我唔需要喺一啲你最主力嗰度嚟抢你啲嘢 ，OK？ 你话大家整间银行 ，OK？ 啊，因为银行多多都可以嘅 ，OK？ 唔同呢啲咁嘅， 咁嗰啲又唔可以多多都唔同， 唔同 系唔得嘅，系知道。 银行你好多，你好多往来 偷 嘅，但系如果你 QQ 嘅话，我只系又可以 QQ 嘅啫，或者咧我唔可以 QQ 同一个来往人倾偈嘅， 系 唔同嘅。但银行我哋可以银行转账嘅，银行同银行系可以做呢啲咁嘅嘢嘅， 要俾钱银行 一件事啊，咁啊俾钱啫， 又得嘅。 但系记住，阿先，我而家 QQ 俾钱都唔可以同来往嗰啲人倾偈嘅。 系、 okay, 系啊，我用咗财富通，我就唔可以用财富通啲钱去买淘宝啲嘢噶咯噃。 系咯， 系咪先？系咪先？咪一样啫嘛。喂， 系 如果两位马山肯合作嘅话咧、嗯，喂，我觉得呢个世界无敌。 你难保他日佢哋系咁样做嘅。 系啊， 但系而家唔系啊嘛。 佢哋整个双马财富通， 屌捻 咗将佢哋唔同嗰啲咩 来往加 Q 来往啊？ 唔系咯， 喂，唔出奇嘅。 唔出奇，但系而家唔系啊嘛。 遲啲可能係喎，可能而家係夾定㗎咋嘛。嗱，做台戲打先， 嗯、 等啲人呢就可以 happy 啦。因為打嗰陣時候有著數㗎嘛。入曬局嘅時候，跟住話俾佢聽，原來我哋 friend 嚟嘅，掠返佢哋，放佢血。 原來周永康 friend 嚟嘅，同我就咁。 friend 嚟嘅， 冇暗殺過我嘅。 你又偷換概念啊 friend 嚟嘅，大佬敵對啊，仆街。 係 先，又唔見到你老闆放下周永康。攞埋， 系 我最捻咧偷换概念，一向都系噶啦，话俾你听。 吓、okay? 咁所以咧，即系商业就系咁样噶啦。 我啊觉得好啦，我都奇怪啫， 即系如果成个东莞得一间 K 场，得、 啊、 一间， 都系偷换概念咯。K 场我又捻到间， 唔系跟住你话 我唔去呢间，我又 创新嘅，我就谂唔到啲咩创新。跟住哦，我度有间 K 场，但我哋唔用咪嘅， 系啦， 斋唱嘅， 清唱 K。 唔系你谂下啦，两位马山斗到咁样咧。佢唔淨止害死咗即係對方啲嘢，佢可能連周邊嘅行業都死咗。例如 咩 銀行啊，哇撲街啊，趕數啦，銀行而家唔係趕數係趕數啊，趕住埋數啦。喂，自從馬雲整咗個餘額寶之後，喂最高俾十鳩幾厘啊，大佬。 係。 哦，梗係屌你十鳩幾厘，我有100萬，我唔使使做㗎啦。 啱啦，嗱， 佢搞到啲人咧就唔去銀行嗰度投資，唔買佢哋嗰啲嗰啲咩分啊，嗰啲分啊，咁去咗 理財產品， 理財產品啦，就去咗幫襯咗呢個財富通 ，OK， 好啦， 喂，搞到而家今一季啊，呢一季啊，嗰啲建行、中行啊，嗰、那個存户額就大跌，喂，你害死埋人啊嘛， 阿牛。嗱，你我唔知係咪偷換概念咧，但我都咁講啊 ，OK， 即係嗰啲銀行俾你害死，你又唔可以諗下。是不是他害死銀行或者學銀行是抵撚死呢、 你要記住銀行一抵撚死就好多存戶都死。OK? 現在啲嗱咁講啦啲存戶如果擺落去乜乜通又收得多息、又唔使死咁就開心好多囉。 咪住先有邊個認為呢個乜乜通唔撚使死先。嗱 呢個世界咩都會死。 啊係囉。 係啦。 係囉咁但係你某程度就真係害死咗四大行同埋啲細嘅細銀行， 佢哋做唔住，咁啊轉變㗎啦，世界都轉變㗎啦，個世界轉變成為嗰個銀行已經唔係佢哋認為嗰種銀行啦。 銀行中國嘅銀行唔係做得太差嘅，因為喺佢盲目咁借錢出去㗎嘛，係咪先？有段時間，有段時間啊，做得好㗎嘛，我可以借咗啲錢存翻落銀行嗰度，我仲揾錢啫嘛，嗰時候係咪先？可以㗎嘛。 嗱，有一集我哋做北上咪講。Okay.有啲存户喺8964嗰陣時候存户存咗落去啲定高定期， 俾攞翻啊嘛， 跟住唔俾攞翻啊嘛。 嗰啲違規經營就唔好攞出嚟講啦。 又唔得嘅。 係啊，啲偷換概念嘅嘢。 有嗰啲有偷換概念嘅， 因為犯法 即係唔俾租錢咩？ 俾租錢啊，係啊，俾翻個本你咯，唔俾利息你咯。 利息俾，著量俾。 嚇，著量俾咯。話太遠啦。你啲定期咁 Q 遠。啊，跟住同你講咗話冇㗎啦，你都唔攞返啲錢。 即係你啦。 係啊，嗱咁銀行係有時候抵死㗎嘛。咁、有人嚟到競爭。 銀行嘛，但係而家嘅銀行其實做得幾好啊，某程度真係做得幾好。 有幾好啊，大陸啲銀行。 換借貸。 大佬啊，佢啲存款利息低。 嗯。 係咪俾人一打就散，你唔可以淨係怪嗰啲乜乜寶。 銀行存款利息低，但係佢嗰啲即係衍生產品就係佢係咪咁講啊？衍生產品。佢息高㗎嘛其實某程度一樣㗎嘛。 但風險高㗎嘛。 但你點會唔估財富通風險高呢 會一樣係一樣係。唔係我哋唔好諗得咁深入而係點解啲存戶會走咗去乜乜通就係唔淨可能唔係淨係乜乜通嗰個利息高啲、因為啲人都會諗下你俾個利息高啲你個風險都高啲。OK, 我哋要相信人呢樣嘢先諗法先。而佢都肯將啲錢搞走去乜乜通、因為佢覺得啲銀行嘅服務咁多年以嚟都當佢係契弟。 係啦。 所以一路之下我就走好似電話轉 number 咁樣啫嘛。 我明白㗎。我完全明白㗎我唔係話你溝換概念。就係、是、因為你做得好㗎嘛。你要問個阿爺先嚇、大佬，咪所以嗰頭乜開咩嘢？ 虛擬信用卡， 虛擬信用卡，又話咩創新金融，轉頭咪將啲虛擬信用卡打全部打取替咗咯，係咪叫取替 啊？唔係取替，冇嘢，唔係取替，未出現，所以冇得取替，即係話叫停 咗啲先，叫停先， 叫停咗係咯，就叫停咗咯。喂，咁有冇停到？喂？你其實鬥嚟都冇卵用㗎嘛你都要睇下爺頭㗎嘛。喂你而家你就某程度係搞一啲咁嘅乜乜通乜乜通 就令到四大行或者阿爺嘅銀行，喂，搵唔到錢啊，搞硬你啦，你平時搞 QQ 冇所謂㗎，你搞淘寶冇所謂㗎，根本冇所謂㗎，因為你唔會接觸到佢哋嗰個乜撚嘢啊，一個錢啊嘛， 係 啦，個利益啊嘛，喂，而家你差隻腳埋去啊嘛，喂，咪搞你咯，所以鬥你冇撚用㗎，話俾你聽，應該係咁啦。雖然我成日屌姓馬嘅，即係，但係有一樣嘢就可以介紹俾啲網友嘅，想投資啊，想唔想做出品人咧？啊，想唔想拍戲？ 喂，呢、這個好啊，呢、 啊 這個真係偉大發明 啊！ 你有冇一嚿水？你有一嚿水入娛樂寶啊，叫做啊， 係啊， 你就可以投資呢個 小做製片人， 啊、做呢個小時候四嘅老細。 有咩好處？你一嚿水、 啊， 我要指明啊，楊冪。做女主角 啊，带住土都要做。 我去探班， 系啦， 我带一打蛋挞去探下杨幂班， 等佢奶， 同佢影相 啊， 一百蚊， 系啦， 就得啦， 你就出版人啦。但系我又喺度谂紧嘅，即系行唔行得通嘅咧？ 咪呢个基本上系一个上市咁做啫嘛，行得通噶，上市 杂志 啫 嘛， 行唔通嘅，行唔通嘅，真系行唔通。 一行唔通， 个捞啦点？个捞啦点打咧？屌你老，咪一百蚊咪咪咪咪一百 咯。打细只啲字啫嘛， 出品人哇，刁民牛啊，低价屌你，放起真感情啊！ 揾间公司咪得咯， 加你 个捞拎出啦！ 嗱，你个脑个概念，你个 roller 只不过每一次上都系出一个人嘅名，咁梗系好捻长啦。咁成版可以出百几大啊嘛？ 你有冇睇过国内嗰啲咧？ 我唔相信个 roller 都出机，可能出五分钟啊，大佬。 冷牛 哦，临尾个。你而家临尾都系出 鬼佬片，出十几分钟噶， 系啊，出品人啊，讲真， 嗱，捞 拿钱噶，即系 阿牛 开戏之前噶，唔系 你以前乡下有冇叫你捐钱起桥起路？ 有噶。 如果你有捐钱嘅话咧，佢都会有块碑写晒啲人名喺度。 佢当 sponsor， 你睇翻嗱，咁啊要讲啦，即系啊，应该系啦，二十三、四十讲成龙啊，由佢哋有讲成龙咁啊，成龙啲戏好兴有 sponsor 噶。后面出到劲多 logo 喺度㗎，你留意下。 有放心啊，得㗎。而家最主要唔系话你散场你都走啦，即系睇埋嗰一百个名咩？ 出品人呢有时喺片之前㗎。 出品人。 所以有。 嗰间公司嘉禾。 我哋前五分钟先入场我哋。 出嗰个。呢个系基本上好捻易解决嘅问题。你喺度上 Wola 咩制作人啊，乜差道具。 我真估唔到你担心呢样嘢。 跟住就出品人赞助商资助人请kick 佢 WWE 多，我哋整咩一次？ 同埋 自 己打，出戏阿陈龙出戏，嘉禾嘅嘉禾里边都好多股东噶，佢会唔会将啲股东啲名列晒落嚟啫？ 喂，咁就唔啱数啦！我投资者嚟噶嘛，我喺个捞拿度冇我名，我 你呢个投资者 俾你结捻咗杨幂探班，你仲阿志啊？ 你呢个投资者好处 真系可以，你咪真系可以同杨幂探班得噶，大佬啊！ 喂，你系投资者，你咪打电话俾杨幂啦。喂，你我睇过你嗰出戏嗰场戏啊？ 死我投资啊！ 嗰场戏你嗰件衫啊，着到咁高，我觉得好唔满 意。 听日你除咗去照着啊，再拍啊！你系呢个投资者嘛？阿杨幂啊，你生完之后啊，俾我睇下你个肚有冇疤痕啊？你有疤痕呢？ 任神文 唔拍得噶， 拍得噶啦， 你总之除晒俾我睇先。 啊， 唔系你作为个制片人、投资者，你咪有咩权利咯？你咪拎啲西多士俾阿杨幂食咯 ，OK， 系咪啊？ 肠仔啊，咁样。 你咪拎两个蛋挞俾阿谢柠檬食咯，扎佢食都得，因为你系投资者。 OK， 系咪？喂，你100蚊，你可以同杨幂拍。 唔系，我就觉得我型嘅，因为咧，如果你呢个娱乐宝咧，我可以100蚊投资一套戏咧，其实冇成，你知大陆啦，收亲都过亿噶嘛，系咪先？ 系， 但 系、啊、 但系笃过咗啲数 ，OK。 嗱，同埋啦，牛有一样好紧要。 OK， 继续讲。 如果以香港同埋大陆嗰个惯例咧，你系个制片人咧，你好多赠券攞噶嘛？ 系、 啊。你拎100蚊出嚟投资，你攞翻30张赠券。 哇！即系大陆睇中80蚊一套戏嘅喎。 系啊，跟住你20蚊卖翻出去。哇！屌你發到雲啦，係嘛？ 製片人點會冇翻20張贈券啫？ 到時候嗰出戲係冇票房，但好多人睇， 掂曬 啲投資者全部賺錢， 係喎， 爽唔爽？ 邊度嚟咧？ 爽唔爽？ 係喎， 爽到爆啦！呢個真係好偉大嘅發明，荷里活你收工啦，真係仲喺度籌期拍 Batman， 我冇人俾錢買飛，有好多贈券， 咪係 可以賺到好撚多錢分翻俾我哋， 同埋變相係將嗰啲票價降。低嘅 ，OK， 你明唔明啊？ 因为你自己投资咗啊嘛， 同埋人买唔使买翻原价啊嘛。 嗯， 仲有一个好处， 有咩好處？ 如果你係大款嘅，嗯，一路都想入電影界，但你又唔識喎，係咪，你又唔識陳龍啊嗰啲咁嘅契弟喎，係咪先？係啦，你又想同阿楊冪拍， 我淨係識張錦晴啫嘛。 你自己買曬佢，一百蚊你分開咁多幾百個名，嗯，全部買曬佢，係，嗯，你嘅，啊，你拍套亞牛出征 ，OK， 戰狼俱樂部拍到 起亞牛夜蒲。 OK， 一路亞牛 ，OK， 全部系你做主角，我系投资者， 肉蒲牛， 肉蒲牛， 四 D 嘅，啊， 净系砌嘅啫，你唔好咩人体爆炸，净系砌 ，OK， 一路向西，火车都唔使搭，喺火车砌到落火车，顶你个肺啊！起个夜蒲冇蒲过，净系砌嘅啫， 系啦，使乜蒲？ 爽唔爽？ 好搭， 爽唔爽先？你直头摄入去呢个一脚踩入去 AV 界， 好啦，唔好呢个痴人说梦，但系我都觉得。投資一套戲可以用一百蚊啦，幾個人嘅 ，OK， 賺唔賺錢都冇所謂啦，一百蚊啫嘛。咁啊，其實某程度，但我就成日，我好奇個撈乸點出啫。我正聽， 屌，你擔心埋撈乸？ 唔係㗎，呢啲即係作為一個娛樂界嘅， 成出戲 double 撈乸都得啦，你一百蚊。 知唔知我有機會做娛樂界 啊？曲得㗎啦，佢都撈上。 係啦，都咁咪得咯，你影 係 咯。 就係因為 Q R 曲先至搞死咗，唔俾呢個。信用咩虛擬信用卡啦，因為太多假嘅 QR 曲啊，一嘟嘟攞嚟。 唔係嗰啲唔會有人做假㗎，咁你整個 Wall 一塊嘢咁樣，嘅，okay， 人都邊有人得閒同你做假啊？ 啲取替曬啲所有 QR 曲啊！ 唔係你咪投資一套戲，淨係出 Wall 咯。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完㗎啦嘛 ，OK。 完啦，咁下個禮拜留翻阿傑斯嚟㗎咯。好，我喺咪度唔知㗎，聽天由命啊。好，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啦，傑斯，拜拜。 拜拜。 我今生。 It's okay.